想起关于你的话题，终于可以不用缺席，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。从前你身上的痕迹，现在不过是场回忆，忽远忽近。我怕的是地球来袭，这城市哪里够隐秘，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，宁愿失去斗志勇气，好过和你冷战退尽，这样谁输得起。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，你慢慢出走，我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。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再留一点痛，回头看怕懦弱，往前走怕爱上你的时候不难过。是地潮来袭，这城市哪里够隐秘，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，宁愿失去斗志勇气，好过和你冷战退尽。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，你慢慢出走，我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。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再留一点痛，偷看怕懦弱，往前走怕坠落，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不难过。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，回头看怕懦弱，往前走怕坠落，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